are there in this apartment? 用 how many 来提问。那么回答呢，应该是 there are four rooms. There are 用 there are 这个句型，后面呢加房间的数字 there are four rooms。好，试着来问一下，说这个餐厅里面有几把椅子啊？您就要说 how many chairs? 非常好 ，how many chairs are there in the dining room? 回答可以是。There are four chairs. 那么这些句型在真实的场景中又是如何运用的呢？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Hello? Hi, Scotty. This is Julia. Oh, hi, Julia. How are you? Oh, good, thanks. Yourself? Good. I've just moved into my friend's apartment. Really? That's good. Oh, how's the apartment? Well, it's on the third floor of an apartment building. We have a living room, a dining room, a bedroom, a bathroom, and a kitchen. This apartment isn't very big, but very comfortable. We like it very much. Sounds really nice.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我想给大家留这样一个作业，请大家画出一幅自己家里的平面图，并且呢用英文来标出啊每个房间都是做什么用的。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欢迎大家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 I'm ready. Let's go. New words for today. Bright. Bright. Sofa. Sofa. Armchair. Armchair. Coffee. Coffee. Before. Television. Television. Bookcase. Bookcase. Near. Near. Lamp. Lamp. Carpet. Carpet. Round. Round.Record, record. 当我们描述一个房间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房间是不是非常的敞亮？那么这个敞亮呢，就要说 bright, B-R-I-G-H-T, bright, bright, 敞亮的意思。同时啊，我们还要说这个家里有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比如家里有沙发，我们可以说 sofa.S-O-F-A, sofa, 跟沙发这个词有点像吧 ?sofa. 还有一种这个我们做的呢可以叫小沙发也可以叫扶手椅那么它就是 armchair, A-R-M-C-H-A-I-R, armchair. 房间里呢肯定还有一些电器比如说电视机 television, T-E-L-E-V-I-S-I-O-N, television.Television， 我们平时常常听到的这个 TV 就是 television 这个词的缩写形式。除了电视机，当然肯定还要放一些台灯。台灯 lamp， 可能地上还要铺上地毯 carpet。这张地毯呢有可能是圆形的那么圆形就叫 round R-O-U-N-D round round 圆形的我们可以关上 television 也就是关掉电视打开台灯也就是打开我们的 lamp 然后呢坐在我们这个圆形的地毯上 round carpet 干什么呢把我们的唱片放上唱片 record

第四题，这个单元房里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而第五题呢，这个单元里有一个客厅和两个卧室。好了， I'm afraid we have to call it a day. I'll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next time.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季残奥会项目单板滑雪。在冬季残疾人奥运会中，单板滑雪项目是在一个人造的滑雪道上进行比赛，雪道设置多种障碍，比赛时只使用一个雪板，每个运动员有三次比赛机会，选取最好的两次相加录取成绩，用时最少者名次列前。2014年索契残奥会上，单板滑雪项目只设立了男女站姿级别障碍追逐赛两个小项。2018年平昌冬季残奥会上，单板滑雪设置了男女站姿级别障碍追逐和爬坡回转十个小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更多有关于冬季残奥会单板滑雪项目的更多英文介绍。残奥会单板滑雪的英文叫做 Para Snowboard。 Para Snowboard is practiced worldwide and features three disciplines. They are Snowboard Cross, Banked Slalom and Giant Slalom. Athletes combine speed and agility while racing down courses as fast as possible.The sport made its debut at the Sochi 2014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with two medal events in women's and men's snowboard cross. 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Slalom, S-L-A-L-O-M, Slalom, 障碍滑雪。当然还有今天的核心词汇，就是残疾人单板滑雪项目 Para Snowboard。Para 是 P-A-R-A, Snowboard, S-N-O-W-B-O-A-R-D, Para Snowboard, 残疾人单板滑雪比赛项目。好，您记住了吗？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